得了吧，张小姐，最近我在个人微信号里写了一篇推文，算是给2018年做了个总结。有个网友留言非常有趣，他说：“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梦想，那和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？”我特喜欢这条。梦想这个词儿有时候挺害人，没有梦想还不行，梦多了大概就像张小姐那样，一边告诉自己你要过得平稳一些，一面又在提醒自己你要尝试新事物，追寻新生活。要我说，梦想不梦想都放一边，开心一点，对得起自己活过的每一天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广播里带你听听歌。第一节的主人公就是李响了，我是在逛音乐网站的时候发现的这个姑娘，唱作型的独立女生，个人介绍只有一句话，90后的白羊女。白羊座热情率直，这一点倒是很符合她的音乐气质。来听下一首，今天过得好吗？ 开门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外面已经下雨了，穿着新鞋会不回头间犹豫着，这种瞬间一天有很多个，每个开始以后都计算着付出回报的间隔，拒绝失衡，对于沉闷越退避三舍，包裹柔软又伪装的冷漠，今天过得 当你觉得疲惫沮丧随时想要原地爆炸的时候，你会比较希望有人来问你一句，你今天过得好吗？可一想连个倾诉的人都找不到，你只能越来越丧，所以干脆把希望还给自己，毕竟寻求共情太难了，不把自己的情绪强加给别人，自己消化也是一种美德。理想的音乐大多是跟都市心情有关啊，都市心情一定少不了爱情，接下来的这首《感情的事情》就是理想的爱情观了。 终于把棱角慢慢收敛，灯火灭尽后影子轻都不再留恋，对温度又何必再贪恋，若你话故事 是只求铭记，结局便注定不可圆满。柔软的话语说不出要难以下咽，流进了眼里才成缠绵。感情的事情最无言是努力，最有用是放弃，开口再多余奉上我最大留一点骨气。这世上被清晰每分每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！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Let's go！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Music。 然后曾也梦过没然后，忙碌一对手在某夜里突然消瘦，时间它与那里悄悄偷走，昂贵的心愿逐渐被铁锈，何日发觉梦透世上从 往后记起了吗？沉睡半生，曾话就算一刻泄气，别要舍弃。人若没有梦，这心似死。 睡皇后，沉睡半生，只为等待觉醒的时刻。这首充满寓意的童话戏是来自邓紫棋的新歌《睡皇后》。这个标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十年前邓紫棋创作的《睡公主》。从公主到皇后，十年时间，邓紫棋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蜕变。而蜕变就是全新 EP《睡皇后》的核心概念。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这个段落带你听听邓紫棋的全新 EP《睡皇后》。到此为止，邓紫棋的童话三部曲正式宣布完结。从另一个童话开始到睡皇后收尾，邓紫棋用十年时间建造起了自己的王国，用音乐证明自己，打破外界的猜忌和质疑，这才是音乐人该做的事儿。 当爱还在温室里酝酿，当眼里只有彼此的脸庞，以为来日方长，像最天真的孩子一样，曾以为抱紧我那双肩膀会永远在身旁。时间像最汹涌的巨浪，我们在寸步也艰难，但爱是不回头的流浪，双眼若枯干，就睡一场。岩石里的花会开，离开的世界里的潮落潮涨，与我同样无关。倔强是不被理解的勇敢，当世界一遍遍劝我投降，我却不曾绝望。思念

小人物也有大梦想，对于一个 rapper 有一个梦想就是 keep real， 活得真实和漂亮。刚刚听到的就是艾热带来的小人物。从今年夏天开始，艾热不再是小人物了，他参加了中国新说唱，而且实至名归的拿到了年度总冠军。艾热的新歌内敛谦虚，也很少 diss 别人，而是用说唱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想法和成长经历，这一点也更为他赢得了大众好感。因为强者谦逊往往更容易让人臣服。最近他推出了新专辑《Air 爱热》，这个段落我们重点关注一下这张唱片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继续带来爱热的新歌，虽然时长很短，但是冲击力很强，来听这首《受够了》。 我开始喜欢活在自我麻痹中，难道我迷幻主义里根本无法集中？我根本不会在意谁的话把我击中，变得越来越冷漠，甚至都没办法激动。我早就受够了，我早就受够了。无论回避生存，面临危机，被迫变得卑鄙，生活变成悲剧，停下的细胞开始不停跳跃，然而新的记号在你额头烙印，完美的反馈结果沦为倒影，单纯的板凳却沦为笑柄，是谁想把沉睡的老虎的叫醒，盲目跟风的老鼠引发蝴蝶效应，但是你可以昧着良心背对我继续你的操控，但是可以背负妈咪舞，但别妄想对我躁动，叫我愤怒的阿凡提，愤怒的发专辑，奋力的爬上去征服了假上帝，对着你的大脑用尽全力发出最最最最分裂的状态，要受够了，我早就受够了，我早就受够了，我早就受够了，受够了，早就受够了，我早就受够了，我早就受够了，受够了，受够了，受够了，受够了，受够了。 艾热来自新疆，他继承了维吾尔族能歌善舞的天赋。你说他是个 rapper， 其实他唱流行情歌一样很动听。专辑中收录了一首由他创作演唱的《女孩》，这是一首标准的男人情歌。据说艾热在他的婚礼上专门把这首歌唱给了自己的新婚妻子。一个浪漫的新疆小伙能做他的女孩，哎，一定很幸福。 在这喧嚣繁华依然有容易迷失的都市里，在这快乐悲伤甜美伴随着苦涩的日子里，可能我脆弱孤单自卑，只想要深刻到骨子里，多幸运啊，在烦恼的时刻我都还拥有你，可能有时怀疑有时猜忌，可仍然爱你，多幸运啊，在烦恼的时刻我都还拥有你，

当情感被世俗绑架，有些人只能在梦里相见，或许才能平安无事。这首融合了电音元素的摇滚乐《如昼》，来自独立音乐人 Cotton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最后这一节的主人公是 Cotton。Cotton 是十三月厂牌旗下的独立女生，她的嗓音辨识度强，有点王菲年轻时的影子，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Cotton 的新专辑《对面的宇宙》已经正式推出，这是一张典型的双子座专辑，里面有不少的矛盾、挣扎、纠结的情绪。下一首歌的标题叫做《偶然》，整首歌的色调偏冷， Cotton 静静地讲述自己对于偶然的看法。在他们看来，偶然预示着必然，他期望偶然带来的惊喜，因为跟单调乏味相比，还是惊喜更值得期待一些。 后知后觉。